锵锵三人行，诸位好， 文道， 哎， 影子来了， 哎，影子来了， 在这儿的是个影子， 哎，啊，骨骼清奇的影子， 哎，你也知道哈，外号骨骼清奇，你知道北京啊，这个怪人多，他们跟我说他在那个所谓艺术家那个工地什么798那个地方，整天他一个人脱口秀啊。他一个人在台上，当时说几个小时，哇哇就这么说， 真的， 下边是有观众的。 哦，我以为你说的好像下头没人，他就站 在 对着 在台上一个人。你都说什么？说能说几个小时？ 生活、爱情、事业呗，还能说啥？ 是事先准备好的，还是站那儿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想说什么就什么。 那人观众为什么爱听呢？ 嗯，因为他们首先觉得这种形式从来没有见过。 这叫什么形式呢？ 脱口秀嘛，即兴的一个人的歌舞脱口秀嘛。 哦，还带歌舞的。 对啊。 哎呦，你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就说中国这个说书啊，最早的源流啊，是唐代的这个变文那开始的。那个时候就是说一段唱一段，就发展成以后像这个弹词，就是有一段韵文，有一段散文。 对， 你这个直追祖师啊。 我的外祖母就是一个评弹演员，我的外婆 真的 就是一个苏州评弹演员。 怪不得你看家学渊源，不光是外祖母，曾外祖父还是西班牙拉丁血统是吗？ 对对对，他是一个西班牙 八分之一的西班牙血统。 对， 所以你看狂野的血液在他血管里奔流啊。 哎呀，这个 今天 高的 是大红啊，好多观众都对你有兴趣， 真的 啊， 对， 尤其是喜欢听你谈女人。 嗯 嗯，她还是个上海女人 啊， 对吧？最近有一个上海女人流传的事儿，你知道吗？ 什么事儿？ 流氓外教。 我听说了。 听说了吧？ 嗯嗯， 你听说了？就流氓，这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但是这个事儿又有新的新闻。 哦， 是在网上追杀他吗？ 啊， 说是一个外国教授。 啊， 在网站上你可以看看 教英语， 你可以看看他有这个。现在这个网站听说设了密码封闭了，你也进不去。叫欲望上海。 嗯， 这个外教就在大谈。 嗯， 他怎么玩这个上海女性？ 对， 什么上午我约了谁，晚上我跟谁睡，明天我又约了谁？ 对对对， 感觉一个个都很好抠，对吧？ 对， 对。 可是引起一致的愤怒啊，中国这个男人们不能容忍，而且他还在文中有侮辱中国男人这个的内容。 对对 对， 对， 对。 所以呢，我昨天又看到一个事儿，说有人出来招供，说呀，不是什么流氓外教，假的，我们呢是几个。有两个中国小伙子自称是五个行为艺术家嘛，还有一个女的，还有韩国的，还有日本的，这么几个小伙子说我们是故意的编出这么一个东西来，想做一个民意调查，就是想测试一下中国人 反应怎么样， 反应如何。结果这种反应呢，看来是把他们吓着了，说这个我们不搞这个东西了。但是我跟你说，连这个事儿也不一定是真的， 也有可能是假的， 也有可能是假的。 我从来就觉得是不可能，真的是不可能。 怎么呢？据你对上海女人的了解，这不可能。 对对对，据我对自己的了解啊，我是上海人，我也不能代表全体上海市民来说话，但是起码我可以代表这个姐姐妹妹们，特别是我经常说一句话，我说我是在石库门的弄堂里长大的，我说只有在那里长大的才算得上正宗科班的上海人。 上海人还叫还要科班吗？ 对，这个在那种非常窄小的那个拥挤的环境里边长大的，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会把你这个断联，而且父母对你的祖辈对你那一套女儿经，弄堂底的那个女儿经，这个正规的训练出来的才算是科班的正宗的上海女人。起码她教养最后的结果是不会就是说使她成为这个流氓外教的玩弄的对象，这是我有十足的把握，我对自己有信心，我也对科班的上海女人有信心。 科班的上海女人。 对， 但那个流氓外教他就说得很清楚嘛，他就说，因为我也看了一下他的那个博客，他就说呢，这些女人呢来自五湖四海，都跑来上海，那么跑来上海呢都想呢就是结识我们这种老外。然后他最可恨的地方是什么？他那段说法就说，我呢是个英国人，我样子长得不怎么样，哎呀，在老家我都混不下去了，没想到来到上海我就发了。 没错， 他是这么个说法， 他说的也没错。我跟你说，现在不能否认呢，外国人来的越来越多，大部分是好的啊，但人家也说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渣现在也到中国来混， 对， 尤其是在北京上海这些大城市。 对对对， 是吧？ 全国人民天天不都在赞美我们上海女人，比如说金明啊，功利啊，这个察言观色啊，玩弄男人于股掌之上啊，所以我觉得 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这个坑节上，全国人民应该眼睛雪亮的，这不可能是我们上海女人。 就上海女人 出手，对， 玩弄男人的份儿，不会给男人玩弄，是这个意思。 你看他这个强悍，他形容上海女人都是出手，我们上海女人要干什么都是出手，你轮不着外国人出手，是吗？ 这个事儿，我觉得可能是有，如果真的是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消息啊，是几个小伙子自个弄的，他灵感是有来源的。我很早之前就看到有两个消息，一个是台北市政府。台北市政府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老外在上面写东西，那么他是教一些等于是给外国人啊介绍台北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玩的，他有一天突然写了一篇东西，你来到台北大概也想认识一下中国女人吧，我教你怎么泡他们，就后来给揭发了，结果马云就很尴尬，出来立刻把那一个地方给关掉，但是也惹来一片骂声，所以你就看到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这种中国的男性网民啊，这种仇恨啊，就是看到上海街上，你比如说有些地方看到，哎呦，一个老外拖着咱中国妇女同胞，这真是，哎呀，这是可忍孰不可忍？你觉得是不是有这个？ 这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现吗？ 民族自尊心嘛， 也不一定啊。 哎，其实就是一种男权。我跟你说，多半他看见的那个老外手里牵着的那一个，如果就是说不没有这个老外在身边，他是自己不会去主动选择的那种长相啊。 你见过老外跟中国女孩子搭讪吗？ 非常多呀。其实我自己是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的，所以我们这个学校的。可能进这个学校的有一个相当大的一个初衷，就是为了出国。那么出国有很多的方式，你直接出不了，你可能就要一些曲线救国的方式啊。这个不排除，我也看到身边的很多的啊朋友啊同学的，但基本上还是两情相悦为主，没有说这个谁成为谁的玩弄的。所以我说这个东西多半是不靠谱的。 对这个啊，我那天还听李文说呢，说他都知道北京就有几个老流氓。外国人呢、啊、60多岁了，你这都看啊，这个酒吧里就是北京这个欢不叫欢场了，就是经常去这个夜场玩的女孩都知道他们几个了，但是呢他们就去骗那个还涉世未深的还不知道的小中国女孩，老头那么大年纪了在酒吧里整天蹦蹦跳跳的，有那么几个有名的、 哦、真的， 但是我的观察啊跟你也像，我据我有限的观察差不多有这么几类，一类就是这种爱情无国界的，对吧？但是啊，即便这一类，也统计上讲，有相当多一部分真的结了婚，往往到了国外，这个婚姻维持不下去，这也是真的。还有一类呢，就是你说的有目的性的，要钱呢，要出国呀，这就都抱有这人家叫扛洋枪嘛，就等不到老外出手了，他自个儿就先出手了。还有这么一类，你知道还有一类，这一类呢？挺有意思，跟中国人的一种观念呢也有关系。好比说，比如说有个别的啊，这个女孩子喜欢，咱们就说泡酒吧，泡夜场， 练语言嘛。 啊，这算练语言哈，玩吧。最后她会弄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这种女孩子她很开放啊，为人很豪，就是豪放女。但是中国男人往往有一种心理，就是这样的女人咱可以当哥们儿，咱可以交朋友，但是呢。酒吧里或者说这个夜场里碰见的真要让我找你这个谈婚姻大事，一般中国有些中国男人呢他就是有点退 戒惧， 也就是说呢这个女孩她反而是在中国人的交际圈子里反倒也不好找了， 对， 于是呢外国人什么都不知道，而且外国人好像广纳博收的是吧，哎，他倒能跟外国人联谊， 对， 哎，有我看有这么几类， 这也不错，促进国民外交是吧， 促进国民，哎，你又没什么民族自尊心呢你 不，我你不觉得有时候这种民族自尊心，因为这件整个追杀大行动的时候啊，你看到那些网友的留言啊，你觉得这个民族自尊心是一个很怪异的自尊心，他们用的那种言语，你比如说，我觉得言语之间你看得出来啊，他们某种程度上是把中国女人啊当成是我们家的宝贝，我们的柴火，是一帮男人要守护的东西，那老外来这么搞法呢，基本上就把它看成是八国联军。你不觉得民族主义里面有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你看所有的语文包括英文啊，民族主义流行的地方呢，所有形容国家的时候讲祖国我的祖国的时候，都是把这个国家跟祖国呢当成一个女性， 她就是女， 对，女字边的她是吧、祖国是我的母亲是吧， 母亲， 所以这个想法呢其实正好是看得到民族主义的那种男权意识，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爱国，我们要守护我们的母亲，我们的太太，我们的女儿，那谁是我们呢？我们当然是男人了，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守护好这个国家，这个国家是个阴性的东西，所以呢你就很容易联想起来，女人是属于这个阴性的一个团体的一部分，她一被老外追了或者带出去了或者怎么，你就觉得我是有亏职守了。你看这种民族自尊心很怪，所以那时候 你这个女性主义，你认同他这说法吗？ 确实，我不觉得这个整个的这场人民战争，简直你到网上去看，你基本上你可以把它描绘一个掀起了一场人民战争。但这个人民战争呢，在那里叫，在那里骂的多半是男性，所以呢，你几乎不能把它当做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范例，把它应该是一个男性主义的这么一个东西。而且你要看到里边有两方面，一方面就是说这个老外有多么下流呀，多么坏呀，这个外教；还有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姐姐妹妹怎么这么不争气啊？五十年代就站起来了，怎么现在又是为了一些既得的利益？我在这儿代表了女性，不管是遭玩弄的没玩弄的，我就 女性只有这两种命运吗？遭玩弄没玩弄。 哎，我过去说过一句话更可怕，我说女人分成两种，包养的和没有被包养。 这倒也是个完全概括。 就是、职业和非职业的。 对，这也不能说您不对， 这个我觉得大家平心而论，摆出事实来讲，我们图的什么？比如说那些女性、女孩子，她图那个英国外教什么？第一，她已经混到中国来。你在自己的本国都不能谋到一个像样的教职，跑到这儿拿一份穷不起富不起的薪水啊！你不，而且可能他终身，我认识很多老外啊，在这里当，包括当低阶，包括他这辈子就没打算回去。他如果就是可能要换个地方，换新鲜，也就顶多去个台湾，去个香港，他并没有打算回到英国或美国去，那里已经没有他的份儿了。像这样的人，特别是上海女人。难道我们还会凭空的为了前面掉了那个胡萝卜，就白白的去为了它？这物质上肯定是获得不了什么东西，有的是我们本地产的土贷款，对不对？这个精神上又跟这样的人有什么可交流？况且还要忍受这个非常刺鼻的一些气味，你都知道。 咱这科班的就是要求 高，科班的就是不一样。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刚才讲的，你讲的就说起这个祖国是这个女字旁的， 是女人。 她，你知道我听你说，我想起什么？我想起我前两天啊，看那个老电影，叫《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在我们这代人记忆里是很感人的一个电影。我又看，很纯真的一个电影。我记得一个情节，这个电影就是说啊，那个准尉一个大胡子，一个男人，好像洪长青，就这么一个准尉，大胡子呢带着一队女兵。然后呢跟德国鬼子，是德国入侵的嘛，跟德国鬼子对抗，五个女兵都死了，他最后活下来。你知道这个大胡子啊，战斗经验最丰富。这个电影情节构造的是什么呢？他极力的想保护每一个女兵， 对， 让他们躲起来，他往前冲。 对， 可是呢偏偏几乎每一个女兵都救过他的命，这些年轻的姑娘反而救了他的命，他要说要感谢他们。然后呢这五个女兵都死了嘛，最后一个女兵临死的时候，两个人有一段谈话，他说这个为了什么，五个姑娘都死了，为了什么？就为了十几个德国鬼子吗？他说今天的将来的人能理解吗？他们会说我们这些男子汉为什么你们没有保护好母亲。然后这个临死的女兵就跟他说不，我们都是为了保卫祖国。然后你知道特别有意思是，本来他带这五个女兵他是想躲的，能这个全身而退就算胜利了嘛。可是当这五个姑娘都死了之后，他做了一件出乎意料的事情，不要命了，拿着个手枪，那十几个德国鬼子，他冲到德国鬼子的帐篷里，原来都躲着这些优势兵力嘛，最后他一个人打了德国鬼子一个猝不及防，一个人俘虏了仨，押回来。为什么？就是他跟这个德国鬼子在怒吼，说你们十几个，我们五个，你们以为你们赢了吗？你们没赢，就那意思。这场战斗，我们五个姑娘把你们打赢了。你说他最后他要较这个劲，他要争这口气。我就想到，其实他的这个骨子里，你包括俄罗斯民族，我们都理解，就是一种觉得。女人按说是不应该上战场的，女人是母亲，所以你看过去说我们听到说比如说日本鬼子强奸中国妇女，为什么比杀中国男人还让男人们觉得这个屈辱？ 你可以说这是一种老旧的思想，但是这种思想啊，你从这次的反应看，它有一些实实在在的心理。 像所有的这种男性的霸权的意识形态啊，跟民族主义他们之间有一种亲和性，所以呢所有男人写的、男人拍的、男人画的关于战争的电影啊、小说、绘画里面，通常用什么来代表一个国家被战争蹂躏、被敌人迫害呢？他会画出一些就是女人被强奸或者描写这种场面，或者一个躲在家里面抱着孩子痛哭的老母亲，或者地上那些女性的尸首，而男人这时候通常是拿着枪的。所以你们注意到，就是为什么每一个战争的这种小说电影里面，受害者的形象总是用女人的形象出现的时候是最强烈的，对不对？ 这个东西里边深了哈。哎，影子，我倒问你个事儿，我确实不太明白啊，就是当年刚刚打开国门，讲老实话有这种心理，就比如说我的第一个身边的女性，我发现她跟着外国人走的时候，我真的有你说的这种多少有点不太是滋味，特别是这女的要还漂亮，特别是这女的要咱还对她动过心思，她最后跟了一外国人，确实是心里拧巴。 可是多半老外找的是我们中国人眼里的那长得不漂亮。 没错，他们不知道什么好看什么好看。 对对 对, 对, 对, 对， 我发现外国人真是， 没错， 他都不太清楚。 对， 所以有些中国咱不能贬损这个什么嘛，平等都平等啊。我说你的就是说什么呢？比如说假如一个中国的女孩子最后找了一个外国人哈，当然你们可能是爱情可能什么，但是偶尔有闲的时候会不会也掠过这种想法，就跟民族自尊心也会想过这方面的念头，觉得我一女的最后落在一外国人手里，会有这种想法吗？ 没有，我觉得至少对， 丝毫没有， 至少对我来说没有，因为可能我的一些教育背景呢，我家庭背景的关系，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平等，我从来没有觉得他们在，可能那些女孩子他们在物质的利益上，他们希望寻求一些当时这个社会条件来说，他们觉得只能够如此，这是唯一的一个捷径啊，可以有车有房去国外，这个，但在精神层面上，我觉得这个。所以说女人跟男人呢，我觉得之间的沟通还是基本上就像钱钟书说，东西方的交流是不可能达到，这是一个终极的悲哀。我觉得男人和女人 跟你沟通的挺好啊， 你跟我是交没有以男人跟女人的一个角度来，就是咱们现在在一个谈话的这个左中右的三方，对不对？ 给咱分了左中右， 对，有人群的地方就是左中右。王朔说的， 王朔 啊，对对对， 我觉得这精神层面上的，我们基本上心里这个女性作为女性保留的那一块最真最纯最美的那一块，那不管是在面对西方的男人、东方的男人、高个儿男人、矮个儿的男人、有能力的和没有能力的，如果我爱他，他对我来说不构成的。我在这儿说，我觉得整个这件事情都是一件流氓外教也好，我们很多人就要去追杀他，都是一件无聊的事情。我自己现在在这儿说话，我都觉得， 这么说你不是跟众多那些板砖为敌吗？ 我不得不说，这是一件无聊事情。最近我看那个白求恩啊， 拿白求恩说事儿， 重拍这个红色经典，于是乎我就把这个老三篇又翻出来读了一遍。 老三篇，这个马克思主义资本论有没有翻？ 毛泽东同志说，我们要去做高尚的人，要不要做无聊低级的事情，要多做高。我觉得真的是这样，真的是这样。我特别受启发。 但是对。我知道他说要我们要做一个摆脱了低级趣味的人， 为什么这些人要去造出这样的事情来在这里说无端制造一个流氓外教？我在这儿如果是这样的，我也说一个无聊的事情，假设说这个流氓外教真的存在，而且他说的所谓自己比普通的中国男人具有的更强的性能力，也我可这世界上什么人都有，我能长成这样，人家也可以长成那样嘛，对吧？这个他如果真的是有能，真的是很刺激我们中国男人吗？这个，然后我们那些女人，你真的说她是为了钱吗？而不是为了性吗？人家既然当事人在那里欲仙欲死，高兴的嗷嗷直叫，咱们这些人在旁边这个义愤填膺，用民族 那个就更刺激，你想想看， 对一些事情要心平气和。你的意思是，这赵氏说我在那个午夜电视那个医药广告，那什么圣德利不也是专家都是这么说的嘛？说你看非洲的这个某些民族的男子，他这个就是比我们黄种人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吃的一种植物，这种植物里含有一种元素可以使男人更大，然后这种元素呢就放在我们这个药里，圣德利啊，开始推销， 别给他卖广告了， 他们 别卖这虚假 广告，现在去我们的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问题是影子啊， 嗯， 也有许多人他就是有一定趣味的人。你比方说咱说日本，在咱节目什么人都能来，有个叫李小木的，你记得吗？ 对， 李小木他是非常熟悉这个日本 歌舞 伎町的夜生活的。 嗯， 他跟我讲，他说这个日本的妓女不肯找中国男人， 对， 就是你比如说中国的这个中国人这个嫖客，日本妓女不找的，除非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或者什么的。 对， 哎，你说这些日本妓女她是怎么什么想法呢？ 她是有一些民族歧视，其实因为日本的妓女色情业里面，她有一种很强的就是，我们不愿意招待外国人。你别说中国男人，有很多外国人就白种男人去了，他们也不招待。他们有一种很强烈的这种这个，他们这个工业啊，他这个性工业本身有这么一种文化歧视，除非那是在拍片子，比如说拍录像片，他们很喜欢找黑人去拍，就找黑人跟这个日本女人，那日本男人看得很爽，你知道吗？我认识一帮日本朋友，他们最爱看这个，就看到一些黑人在跟他们的女同胞们在搞，他们就很高兴。所以你这是不能一概而论的。但反过来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你刚刚说到性能力那个问题，我想起来前几年的时候那本上海宝贝为什么那么让很多人觉得很难堪呢？ 说了一德国人。 对，因为他就是一个，你看那个上海宝贝那女主角就是跟一个德国男人在一起，而他自己的那个男朋友是那个中国男人，是性无能，而且是性无能。所以那个东西当时就对很多中国男性读者来讲是很大的刺激，所以很多人就要去声讨魏慧啊或者怎么样，现在他跑到美国去了吧也。 嗯嗯。 所以你看到这种这种其实如果这个整个事件真的是虚构的话，他其实在玩弄的就是我们这种种的心理。然后他这个事件 他真像个民意测试。 对、而且这个东西本身呢是能够表现出一种自虐的心态。你不觉得最近我们几年看到很多很自虐的东西吗？比如说有时候我们在网上看那些流传的一些故事，说一个什么日本大学生在酒吧怎么样，说哎你们这民族很糟糕什么的，后来证实都是假的。 对， 你看为什么要假做这样的东西出来呢？为什么要虚构一个外国人怎么欺负我们，日本人怎么欺负我们的故事？ 就是要做一个高尚的人。 对啊，就自虐， 摆脱低级趣味。 对， 我决定这么做。 你决定这么做。